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三，农历闰6月11，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广大官兵一致表示，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砥砺奋进的5年，历史性成就和变革，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第三批中央环保督查反馈结束，7省市问责4000多人。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建成投入使用。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候选人阿巴西当选新任总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和1927至2017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大礼堂二层跳台悬挂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上午10点，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共同为实现200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90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习近平强调，90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历经挫折而奋起，历经苦难而辉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胜利，也是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的胜利。在这个光荣而庄严的时刻，我们深切怀念创建和培育了人民军队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 小平同志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在这个光荣而庄严的时刻，我们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人民军队革命烈士们，他们的牺牲奉献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战斗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各个岗位上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民军队离退休老同志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在各个时期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向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顽强拼搏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衷心的感谢，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指出，90年来在长期实践中，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彰显了改革创新的伟大力量，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彰显了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彰显了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崇高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人民军队必须矢志不渝坚持崇高理想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敢于为崇高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奋斗。人民军队的力量来自改革创新，人民军队的胜利来自改革创新。人民军队必须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一代一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人民军队必须大力弘扬敢打必胜的精神品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昂扬斗志，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人民军队必须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人民军队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 习近平强调，党的18大以来，我们着眼于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经过5年努力，人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永远跟党走，必须坚持和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绝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开展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积极履行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 同志们、朋友们，90年艰辛探索，90年不懈奋斗，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发展前景是无比光明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团结一心向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的光辉业绩。 大会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 习主席昨天的重要讲话在会场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央广记者聂红杰、程程、向勇、冯立董报道。 从军委机关各部门到各战区各军种，从人民大会堂现场到驻边防海岛部队，从朱日和训练基地到海军出访编队，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昨天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组织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第一时间下载讲话原文，组织学习讨论。91岁离休老干部王飞在大会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讲到我们心里，我心中啊特别高兴。我们军队啊90年呢、啊，变化很大，由无到有，由弱到强，这都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民支持分不开的。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空军空降兵某旅官兵在学习交流中感到，要倍加珍惜人民军队90年来历经硝烟战火，付出巨大牺牲，时刻做到对党赤胆忠心。董存瑞生前所在连队战士齐龙： 作为新司机子弟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履行党师长之职，担当保护人民之责，永做守卫和平之队。 正在老挝执行医疗服务任务的和平列车医疗队， 南海舰队某勤务船大队官兵在讨论中指出，一定要用好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传家法宝。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旅长赵善同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始终聚焦备战打仗，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进，着力提高我们部队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一旅。 央广消息，连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迅速兴起学习热潮，深入学习讨论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广大官兵一致表示，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不断增强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从边关到都市，从高原到海岛，在祖国各地的座座军营，全军和武警部队各级第一时间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官兵展开深入讨论，切实做到深刻领会、入脑入心。广大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砥砺奋进的五年：历史性成就和变革》，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文章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要紧密联系党和人民过去五年砥砺奋进的伟大实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维护核心、保持一致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82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主要做了以下修改：一是简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事项和流程，删去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资质管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审批规定，将环境影响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依法审批或者经审查未予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三是减轻企业负担，明确审批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进行相关的技术评估均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决定自2017年10月1号起施行。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了美国密歇根州州长斯奈德。李克强表示，中美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愿同美方不断增进理解和互信，推进重点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李克强欢迎包括密歇根州在内的美国各州同中国地方省市加强交往，深化贸易、投资、制造业、创新等合作，中方将继续为此营造更加开放便利的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央环保督察组昨天向贵州省委省政府反馈督察意见，督察发现贵州部分水源地保护区内违法开发问题突出。央广记者杜西蒙、孟海报道。 督察反馈意见中对贵州的第一个批评是盲目乐观。督察发现贵州全省101个省级以下自然保护区多数没有开展实质性管护工作。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组长马中平说，贵州一些地方总认为当地生态环境较好，环保让位于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 威宁县县城发展与潮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严重冲突，县城建设用地范围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重叠面积由2009年规划确定的2217亩扩大到25411亩，城进湖退现象突出。 督察还发现，为了把全国知名企业老干妈拉到遵义市，遵义市播州区政府主动包揽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明确限制环境保护等部门对该企业开展环境执法监察。 此外，贵州一些地方存在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作为贵阳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红枫湖、百花湖二级保护区内都建起了别墅，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没有监管到位。马中平还通报， 阿哈水库一级保护区内违法设立渣土厂，累计倾倒渣土21万多吨。 按照督查要求，贬州省委省政府应在30个工作日内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至此，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七省市督查意见已经全部反馈完毕。截止督查反馈时，中央环保督查组交办七省市的31457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共立案处罚8687家，问责4660人。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努力破解防沙治沙、草原修复等生态难题，用小树小草挡住大风大沙，筑起北疆道道生态屏障。央广记者李行健、宝音报道。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最集中、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全区有4大沙漠和4大沙地。阿拉善左旗林业局副局长杨晓军说，过去治理荒漠化，结果总是沙进人退。 开玩笑说的话，就是一年刮2次风，一次刮半年嘛。好多牧区的房子，刮一次风半墙高。 通过飞波造林等手段，个头不高的梭梭树成了荒漠戈壁的新主人。去年的监测结果显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 现在的风呢，像是今天的风，这么大的风，要像往年以前飞波效果没这么好的时候，直接就黄沙起来，就这要刮好多。现在你站这地方，只感觉风大，没有沙子起来。 除了治沙，草原生态修复的难题也有了内蒙古答案。蒙草公司执行总裁高俊刚介绍，草原样本的大数据集成让他们实现了精准生态修复。 点击内蒙古的任何一个坐标点，它有过什么物种，它的气候是什么样的，它的水土气现在的指标是什么样的，你能用什么样的适合品种配比到这个地方，还原让它把生态恢复起来，精准化生态修复。 呼和浩特大青山前坡的生态环境曾经遭到严重破坏，近年来蒙草公司用当地植物修复当地生态，让碎石滩重现大草原。保和少镇党委书记李刚介绍，这几年的生态建设让老百姓真正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传统的夏天种地上山采石头转变为农家乐旅游，盐山村民了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我们老百姓呀，从生产生活方式上得到了根本的转变。 从京津风沙源治理到三北防护林建设，从天然林保护到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内蒙古相继实施了一批生态建设工程，在祖国的正北方筑起了一道道生态安全屏障。 央广记者张能华、胡善敏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昨天举行了进驻营区仪式，标志着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建成。升旗仪式后举行了阅兵式，乘海军舰艇刚刚抵达吉布提的基地部分官兵组成4个人员方队和1个装备方队，以及吉布提3军仪仗队，在营区广场整齐列队接受检阅。这个保障基地是7月11日成立的，投用后将更好履行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 这份60多年前的战斗命令，纸张已经泛黄，你注意第一行最后的第01号，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前登陆指挥所发布的第1号战斗命令。 稍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节目为你呈现大国军藏实践珍品的声音导览，第8件藏品战斗命令上的秘密地点。 新闻动车组，我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南昌舰正式向公众开放。河北省规定，政务失信信息将被登记在案。台风低压合并北上，黄淮、华北等地将迎来强降雨。请听报道。 南昌舰舰身长132米，宽12.8米，包括240个舱室，同时展出的还有舰上使用过的武器、弹药和老物件。作为我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南昌舰于1984年5月12号在祖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抛锚，被誉为曾母暗沙第一锚。 34年来，南昌舰累计航程17万多海里，圆满完成了战备巡逻、奥运安保等80多项重大任务。曾在舰上服役9年，现为南昌舰负责人杨双峰介绍说，他们将对舰身修葺改造，建设永久驻泊点，打造成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通过南昌舰去了解祖国的海军，让更多的人欣喜国防，热爱国防，为咱们的国防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江西南昌报道。 根据刚刚公布的河北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意见，各级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失信记录都将被登记在案。河北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张国红说，在招商引资、政府采购、政府债务等7个方面，政府失信多发，将是重点监管领域。 依法惩戒，以政府换届、相关责任人更替啊来毁约失信的这些行为至关重要。 目前河北省已经有89家政府机构被列入失信名单，正在整改。河北省发改委财经处处长马树元， 你比如说你这个部门违法失信，你再去办理有关的事务的时候，那我要查询你的记录，你再上项目啊，或者再找上营资啊，这就受到影响了。 央广记者杜震、石家庄报道。 受台风的低压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影响，4号江南的中东部、江西的中东部、黄淮、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都将先后出现较强的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 对于华北的东北部到东北地区来讲呢，降水比较明显的是在2号到4号的白天，尤其是2号夜间到4号白天这段时间，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将会出现区域性的暴雨天气，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降水量可达到30到80毫米，局部地区有可能达到100到200毫米左右。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主席助理杨家才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决定给予杨家才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昨天开始实行，条例规定禁止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采矿、砍伐、狩猎、捕捞、开垦、采集泥炭。 2017年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会议围绕促进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发展等4方面进行探讨。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昨天举行总理选举，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候选人阿巴西当选新任总理。 泰国前总理英拉昨天在泰国最高法院做大米收购案总结陈词，称自己为政治游戏的受害者，否认检方提出的所有指控。最高法院则再次驳回英拉方面将本案提交宪法法院裁决的诉求，维持将于8月25号对本案进行宣判的决定。 朝鲜昨天谴责美国国会近日通过新一轮针对朝鲜等国的制裁议案，表示美国对别国的制裁只是其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无耻手段。 俄罗斯莫斯科州法院昨天发生袭警事件，造成8人死伤。一个犯罪团伙的5名犯罪嫌疑人当天被押送至莫斯科州法院接受审判。在抵达法院后，这几名嫌疑人突然对身旁的警护人员发起攻击，夺下他们的武器并向警卫射击。交火中3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 阿富汗赫拉特省官员昨天证实，位于该省首府赫拉特市的一处清真寺当晚遭到极端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29人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百轩、方亮，主播郑兰、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